少了鲜活，或是问候电话，哦，最好能说在一起，证明爱不虚假。从开始就知道相爱是两份孤独互相陪伴的路，也许那些别人要的对我们并不完全适合，我只要心深处有你的温热，也许拥抱才有角色，也许激情才不苦涩，那些是别人要的你不必附和。总要表现得在乎，旅程行路透明的，却不知道有些话反问自己更清楚。我从来不怀疑，终究是两份孤独才让此刻难得，也许那些别人要的对我们并不完全适合，我只要心深处有你的温热，也许拥抱才有角色，也许激情才不苦涩，那些是别人要的你不必附和。也许激情才不苦涩，那些事